皮特立刻注意到余威脸上好像变得红一块紫一块的，正想解释一句把话题给岔开，恰巧流光水滑推门进来，已经把两份文件都弄好了，很专业的样子。皮特和余威便都站起身来，各自收好文件，三个人的手落着握在一起庆祝着。皮特对余威说，欢迎加入 ICE， 我希望你能为 ICE 签更多像和氏集团那样的合同。余威脸上又非常不自然了，哦，我会尽我的全力。 溜光水滑说，啊，那一定的。 这时三个人都笑了起来。正要走出会议室，余威忽然说， 布兰森先生，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先走，五分钟以后你再走好吗？ 流光水滑笑着说，哎，余先生就是谨慎，所有的事情都定下来了，还要这样小心呢。 皮特笑着同意了余威的建议，和余威又握了手，便被流光水滑陪着进了一间办公室。 余威走出猎头公司，向电梯走去，他没想到红军坐的出租车也正好在这个时候停在了嘉里中心写字楼的门口。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Thank you.